会。 好像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部开始录。 他有没有 time code 啊？ 基本上你可以用纸本来记一下。现在时间走这边11秒。 哦，好。 对，然后对，时间走到这边，然后。 看你啊，我看不到，太小了。 22。 哦，好，这样可以。 25，这样，这是 time code。 嗯。 然后你刚刚是要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前面吧，就是可以，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些对话嘛，然后就是我笑很开心， 对啊，就 是那个都可以放在前面 啊。那我现在就你现在戴鸭舌帽，你觉得自己像阿妈？你现在觉得自己像阿姨？ 我没有像阿姨，我很可爱。 那你不如把鸭舌帽拿起来，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没有洗头。 我可以用酒精，我可以用酒精罐里面装水里面，然后让你的水， 然后再点火。 我可以里面装水，然后让你的头发比较湿，然后再用头发吹干，这样让你看起来在画面比较看起来比较棒。 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也很棒啊。 确定， 我不是很 care 自己的外形，但是我很 care 自己没洗头。 Oh my fucking god！ 真的不用， 不用，谢谢你。 我可以去准备， 没关系。你可以，你假如真的要准备的话，帮我准备一个帅哥男朋友。I want kill myself. You wanna kill yourself? Oh, god, fuck! Oh.哦，里面有一点酒精，放我眼睛。哦，靠，脸就好痛啊！ 你刚刚居然想要拿那个东西喷我？ 我怎么知道里面还有一点酒精？我里面装的都是自来水了。 我只知道是谁在 喷我。花小，OK。你要不带这个，还是你放家里？ 我放家里，我带。 哦 ，Go Chain。 哦，我带普里8+9手表。 Gang Chain Go Chain with drip。I'm a fucking rapper. I'm drip as fuck. I'm drip. 我接下来就要开始做那种会把别人 biu biu 的歌。 没错，开始要开这样。 然后你上次看到我这边已经不是我们家每个人都要戴的项链了，而是一条金项链。 里面那种项链都有镶钻。 对，然后它最后还会 有一个。你不要把它拉太低，他妈的，他妈影片到时候过不了，因为尺度太大，里面有一个女人想要露，他妈的， 露她的金项链。 哦，露她的金项链，不小心露到她下面那边。Oh my fucking god！ 它下面还会有一个圆形的，就是金钱的符号，直接这样拉出来。Pro，Super Pro， 直接变成 I'm rich as fuck， motherfucker， look at me， 直接变成中国好声音，直接把它拉出来。 没有，那是普里好声音。下一次写的钱，罗斯邦就来找你了。这么有才的女巫到底哪里找？ 直接去上节目。 还说直接上节目 ？rap 那个台湾的那个 rap 节目是什么大嘻哈时代？ 大嘻哈时代，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我没有发了。 到底是鬼东西？ 就你利用罗斯邦的权利，结果上节目之后才发现你什么都不会，你只是有一个勾芡在那边， 我只是 flex 开场出去的时候就把它拉出来， 然后 接下来 大家所有人都在看那个，哦，这个哇，他有奶子，哇， 然后 oh shit， 第一句话就是甜蜜。你笑得甜蜜蜜， 哪来的小丑？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真的是小丑，不是我在讲。 不是很好笑，完全就是由我站上大嘻哈时代，然后开始高歌一曲， 开始高歌一曲。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选手，这位来自南投独立，受谢和弦大哥的大力。 大力推荐， 然后上来 ，Yo what's up？ What's up？ 请问是 motherfucker？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Yup. Yeah, I don't need gold chain, cause I got your respect. What's up, punk? 然后就他妈就没了。然后就完全没有闹。 请开始你的表演。 没错，开始唱一些，开始唱一些智障中国交情歌。 七零年代的歌。上个世纪的歌。 有一个什么大支的，大支什么中国抖音很爱用的。整道敌光， 类似五都， 类似五都， 直接换一个国家。 妈，你在台湾就他会给我讲中国这东西，你也是很好笑。 完了， 完全不知道你到底干嘛。 完了，死定了。 真的，马上被封杀。虽然我们已经封，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被封杀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我根本没有出现过，你知道吗？这片段都是乱录的， 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可以直接开始聊 rap 的东西，直接换主题， 没错。 哦，好好笑啊！零六，哦，我笑到有点不行哎，就录这一段就，各自回家。 干你脸啥小了、啊？不是，我觉得这六分钟里面一定有一些很智障的东西啊，尤其是我拿酒精喷自己。 我觉得从头到尾都还蛮好笑的，很有情境画面。 Oh my fucking god！ 好好笑、哦。 这就是北漂人的压力，你知道吗？他从南投埔里那个哈门的家乡北上。然后来到， 所以现在要消费谢和弦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尊重谢和弦 ，OK？ 他是螺丝帮帮主，为什么不尊重他呢？ 螺丝帮是什么？ 螺丝帮是谢和弦在图奇在 Twitch 上面的一个 gang， 一个帮，就是螺丝帮，他们的帮派印记，他们的帮派 emoji 就是那个螺丝起十字板螺丝起的那个， 所以他们都是做五金行的。 不要再消，你这个是消费，我这不是消费，我正在阐述，你在消费。螺丝帮是他是有他的宗旨所在，宗旨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好像就是那时候为了要拯救一个叫超负荷实况组，然后谢和弦觉得这司法不公，因为然后他就直接攻占图奇，然后在图奇上面开一台，然后在那边说还我超负荷什么一个。就给他还他一个正义之类的，反正 正道的光，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和弦大哥就是正道的光，就是基本上他只要看到司法上有什么不平或是实况权，就只要生活周遭，你看现在自媒体那么多，只要有什么任何不平的地方，他都会出现，不管留言留一个哈门，或是留言一个螺丝帮启动，基本上就有很多人就会开始出动，就开始洗留言，因为类似 很多人就会拿大麻过去， 哎、 欸、抽， 哎哎哎哎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please no， 是他现在还有在呼吁就是大麻合法化吗？ 基本上每个大麻的文章下面都在介绍什么大麻，下面都会讲这次大麻总该支持了吧 ，#或是#哈门，走， 是你喜欢他， 我觉得 你支持他大麻合法化。 这是政治议题，好吗？我只是说我喜欢他的作为，我喜欢他能够，我喜欢他的音乐才能，我喜欢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 real。但是我并不能表态说我支不支持和支不支持大麻合法化。但是我喜欢和弦大哥这个， 你叫他大哥， 我不会叫他大哥。 话说， 可是我是觉得他是网络上。一个蛮有趣的存在。 我国中的时候啊， 是 他有来我们学校做那个， 说什么校友演讲吗？ 不是，就是那种，因为我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就是唯一有来我们学校，就是帮我们就庆祝毕业典礼的人。因为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女生是他的，就是不是是好像是同父异母，不是同父异母，就是。谢和弦的爸爸还是妈妈，跟我那个同学的爸爸妈妈再婚， 哦，是重组家庭， 对，他们是重组家庭， 三场不会有问题， 应该不会啊， 三场不会有问题吧？ 对，反正那个女生就是， 后来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就是谢尔贤不是有个哥哥嘛，那哥哥也很疼 他。他哥不是开披萨店吗？ 很好吃，可是那饼皮质有点薄，开始在抱怨。 哇，普里， 我们家很常去买。 普里当地人， 我们家很常就是去跟他哥哥买。 普里阿长， 可是现在就是他很少看到他们，就是可能是我很久没有回去，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也没有再去买。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和谢尔贤其实是有一个哥哥，也有一个妹妹。 对啊。 只是那个妹妹是只是再生 同 族家庭中的妹妹， 嗯， 就是法律上是有关系的，可是血缘上是完全分开的。 对啊，而且他们姓氏不同。 哦，他们姓氏也不同，是不是？ 嗯。 哦，那这个就不用再多透露了，我觉得这个有点牵扯到谢尔贤大哥的私事， 就是这有点就是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普里人嘛，对不对？普里人内线比较多嘛，因为毕竟哈们的家乡就是普里嘛，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时的国文老师就是非常喜欢他这个宝贝学生，对，就是我那时候国三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国文老师就会说，就是就会提一些就是谢和弦有关的东西，就是说他以前上课的时候怎样子啊什么的。而且谢和弦他当时是跟我姐姐的第一任丈夫同届还是怎样的，反正就跟我姐他们那时候是同届，然后他就是在国中一直被打，开始讲一些不能讲的话。 你说和弦，谢和弦一直被打吗？ 对，他就是会被我们家好像失败，好像施暴的那一方。就是反正他在学校就是有被欺负。 Oh my god！ 对，然后 难怪他现在变得有点，有时候基本上就很真实。 对啊，就是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嘛，不是他刚开始出来演比较知名的，就是演《终极一班》。 对，就《终极系列》《终极一家》。 对，他演一只，不是一只鲨鱼，他是演一个手上拿鲨鱼的一个人，我记得一清二楚，因为小时候我在我姐的房间看，然后我姐就跟我讲说，啊。他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他叫阿寇嘛， 对，阿寇，那他当初 就不太知道就是他本名，然后我姐就说，就是干嘛叫他阿寇啊，他就是谢和弦啊，然后我就说姐姐为什么会知道他的本名，他就说哦，因为我男朋友很常拖他去厕所打，然后我姐 啊， 你知道我跟我姐差九岁哦，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学。我就想说哈，这是正常的吗？然后我就开始对国中的社会就是有点怕怕的，就是觉得国中可能会出现就是 怎么样？我以前也会怕什么国中会遇到一些什么鸟事，就你知道，然后我读那个国中就是在这一区的都大家都说这是不良学校之类的，然后就我读进去才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差， 对， 反倒是整个都很好，就整体都还不错。 可是我。读的学校就是普里嘛，就是普里国中。其实它有其他国中啊，但就是 普里太小。 对，普里太小了。反正我们学校就比较打尖一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啊，像是我们的前一届就会特别认真读书，然后我们这一届就是普通读书，但是我的下一届就是 摆烂读书， 还蛮可怕的、欸。就是我们下一届就已经开始就是在做一些。拖别人，就是又有点就是搞那种团体啊什么的。 你说搞小团体，然后书可能都不读，然后可能 对， 可能就 是称兄道弟的那种。 称兄道弟。 对，像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国三的时候，我在那个学校，然后体育课是躲避球。然后跟学弟他们一起就是对打这样子，然后有就是那时候有一群男生，他们很故意，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男生只能用双手， 只能用双手推 丢女生， 对，不能单手， 不能单手，他们就全部都故意用 单手 打，所以那个女生不会出局，但是他们会一直打到他， 对，会一直打，故意， 然后就很故意，然后老师也不制止，然后所以我当时，而且他们打，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们打的那个女生，就是后来抢我男朋友那个。 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我局外人 ，OK？ 然后 反正就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可能我自己高年级的时候，我可能国三，然后 我看国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国一的想法就有点怪怪的，就到底不知道国一的学弟到底学弟学妹到底想什么。 就是这个故事的后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对啊，现在就不是了，自暴自弃。然后我就很大声骂，就说啊，你们男生是可以这样欺负女生是不是？这样就我超凶的，我也不知道拍啥。然后结果他们就因为我们回教室有两条路，一条右边，一条左边，右边是大条路，左边是小条路。然后那群男生就记住了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绑头发是白色的发圈，然后他们就挡在右边那条路，然后就说叫那个刚刚白色发圈女生出来。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走左边那条路回去， 堵错路哎、欸。 对，而且右边跟左边那条路完全不一样，因为右边那条路就是体育馆正门出去嘛，然后左边那条路就是小门出去，所以中间有一个大楼，就是这样子两边这样走。然后 完全在不同地方堵，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叫那个白色发圈女生出来。 然 后 在他们在这边讲，然后结果你在这边，然后 我已经走回教室了， 高歌离席了，已经高歌离席， 离开那边， 然后就留这一群人，叫那白色发箍的人给我出来， 发圈 的人给我出来，然后就那个人已经乖乖回教室了。 对，然后很好笑的就是我同学就跟他讲说，哎，他们想错人，就是他们以为就是他们拦的是另外一个很凶的女生，因为那时候我在班上我是转学生，所以我其实不太讲话。然后他就说，他就想说，他们怎么这么大胆敢拦那个很凶的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什么你们要拦他关我们屁事哦？然后就直接走掉。 What the fuck？ 就直接走掉。 哎、欸，气势整个都没了，就一群男的在一起，叫那很凶的男，叫那很凶女人给我出来，结果那女人就出来，拦我关我屁事啊，给我滚啊！然后就全部人就滚了，再见。 我们班的人 散会， 我们班的人就直接回去 散会， 直接 dismiss，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然后我回教室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我的发圈是白色的，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欸，刚刚那群男生在拦你，哎，然后说是哦，为什么？他就说他们很凶哦，你是有讲什么吗？哦，我好像真的有讲什么。 反正也不了了之了嘛，对不 对？ 对 啊，因为他们也没有一间教室一间教室收啊。 一间教室一间教室收，我觉得这国一就有点类似热血，然后就 那已经不是热血了， 没有，这已经是浮夸了吧？ 就是想要搞兄弟啊，搞兄弟听起来怪怪。 搞基本没有啊，就想要称兄道弟，然后搞事情。搞事只搞真实，对不对？就是称兄道弟，有人被呛就一定要打回去，这样。 对，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觉得明明就是你们错在先啊，就是你们。 然后就北青啊，就屁孩啊，没办法。 你们就只是想要打女生。 打女生？ 对啊。 哦，你就只是想欺负女生啊？ 对啊。 然后不是，可是意何在呢？对不对？他们这样欺负女生意何在？难道就只是为了觉得说哦？我欺负这女生，然后这女生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男的真的好奇怪，是不是？他们脑袋是不是以为就是说，只要狂扁那女生，然后那女生就会开始注意到我之类的？ 才不会去死、啊！ 才不会去死、 啊！而且那时候他们针对性很强，就是他们指着我的那个抢我男朋友的那女生， 不要讲那么直接，不要讲那么直接， 开始一直强调，很生气。他们就是一直指着那个女生，就说，就是假设今天是你拿到球，然后他们就会就说，哎、欸，打他，打他，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子，就是去 Q， 就是要打谁，然后什么的。 那这样真的蛮北蓝。 对啊。 那真的蛮北蓝的，不会讲。 就从我们这一届是个断层，后面那一届之后就开始就是很糟糕。 这很糟糕，是全部都很糟糕。品性、品德、成绩都很糟糕。 就是我姐现在两个小孩，他们的观念我有点没有办法。 你说跟不上吗？你说应该说不是跟不上，就是完全频率没有没办法对到，你会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不太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姐教育也有问题，可是我那时候问她的大儿子嘛。因为他大儿子都不去上课，然后国三没有，国中就没有毕业，是肄业。 Sorry. 我问我妈说，就 姐姐是表姐啦，然后不同妈妈生，然后我就问我妈说，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国中毕业？然后我妈就说，我就说我以为就是随便读都会过，然后我妈 对我们来讲，可能或许真的随便读就随便过啊，可是如果国中就可能就开始就可能就有不好的陋习，像是什么翘课啊，然后可能操性那些就不及格，然后可能甚至严重到你全部都不及格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很有可能会毕业。因为现在基本上所谓的12年国教，其实只有真的要服义务的只有9年，也就是说不管你再怎么着，你一定要读完国中，你不读高中没关系。所以 十二年是定假的，定开心。 没有，十二年是说他让你保证有高中读，他让你保证有高中可以读。 可是我国中都肄业，我要怎么读高中？ 没有啊，有钱啊，你有钱私校也收你啊。 所以我可以拿着我的国中肄业证书，然后去 你就直接 找一间超烂的高中私校，然后丢钱给他跟。 对，你就直接在学务处，你就在学务处或总务处，我不知道，反正 开始撒钱。 学务处，然后就说老子今天国中肄业，然后这学期的钱你会不要收我？啊，私校嘛，看钱就开嘛。哎、欸，我收你没关系，你进来，你成绩烂没差，反正 有钱就是哥。 对，你死哥，你有钱我就让你进来，私校就这样啊。但其实这几年就反过来，这几年就以台湾的现在教育制度来讲的话，就是公立学校，因为照理讲 ，PR 越高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还有国立学校嘛。那以高中来讲的话，建国中学、北一女中、中山女中，或是反正这些顶尖的。但其实现在有点在慢慢反过来，就是私校会取用一些高分低就的学生，然后给他一些很大的优惠，就是老子在那边一些特大的优惠，就可能免学杂费，然后又有奖学金可以领。哦，那人家就会讲说，我可以读书，然后我又可以领钱，我操，然后我又不用付学费，应该是我又不用付学杂费。那我这样不就很赚一笔了？比起在那边老爸老妈一直在那边努力工作，那我不如就私校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就把一些比较可能可以读板中的，可能可以读板中，或是可能可以读建中这种名列前茅的高中，然后吸收到教文后，就吸收到差不多 PR 60几或50几的私校中。所以现在私校排名也在慢慢往上。因为私校有什么有钱，可是公立和国立的学校基本上要做什么都是要申请经费，都是因为毕竟是公家的嘛，也要跟政府申请经费。那你自己身为媒体的，你也知道现在的政府是怎么样的。那私校的话不一定啊，私校一定有所谓的股东嘛。那以我的，那以随便一间私校来讲的话，那附近中山北路就有一间大同私立高级中学，那个就是私校，那他的上层就是大同公司，所以照来讲，如果要搞什么事情的话，如果要申请什么经费的话，就大同公司这样申请。那当然之中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那我可能也不怎么清楚，也不怎么知道。可是至少私校在搞一些经费的时候，总一定会比公立来的方便很多。就应该基本上是这样，没错。所以现在就整个 PR 有点在慢慢。就变得有点像美国，你知道吗？美国那些很有名的大学， 史丹佛， 就是 史丹利， 啊，最哪一个最？ 哈佛， 对，哪一个哈佛？哈佛就是私校，你知道吗？哈佛其实就是私校，所以那哈佛你会看到的学生就是两极化，要么就是真的 学费不是贵到靠背， 对，就要么就是真的优秀到极点，要么就是差到极点。可是差到极点的依然可以毕业，为什么？因为他是私校，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可以利用钱来在学校，可能请一些就真的有在读书的，你帮我写一下，你帮我过一下，然后期中考的时候，可能不是现在大学基本上期中考都要求你的报告嘛，对不对？那就我给你钱，你帮我付，你帮我做 ，OK， cool， deal， 然后你哈佛毕业了，你靠什么钱？靠钱？你靠什么毕业？靠钱？ 所以。他假设他家境是超有钱的人的话，他也可以就是从好学校毕业。 Super mega rich 啊，对啊，就基本上是这样，没错。就你的孩子，你如果 家境真的很够的话，你要怎么搞？你要怎么？就是其实这有点类似所谓的另类买通，可是不是那么直接，嗯、你知道吗？就为什么人家都会讲学费就学历就等于一张就只是你花了一大笔，就学历就很像一张发票而已，你花了一大笔的。 你发了， 你发了一大笔钱，你发了一大笔钱给学校， 嗯、 学校，然后只是学校浪费你的四五年的时间，最后发了一个毕业证明给你，对啊，就超级大发票不是吗？对啊，所以基本上你有钱的话，你有钱，然后那些超级有钱的可能就直接就叫别人就哎、欸，可能家境比较不好，就说哎、欸，哪有读书比较聪明的，就说哎、欸，那你帮我做作业，我给你钱。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帮他们写数学啊？因为听说， 我不知道，这在国校，这在国外好像听说是蛮流行，可是在国内 招亚洲人写数学 ，HR face， fucking racist， 你是种族歧视者，我不代表说亚洲人的数学都很好，好不好？不是每个亚洲人开口就是轻装 motherfucker， 一二三四五六七 one plus one equal two， 好不好 ？One plus one equal two。 妈的，种族歧视者！然后就你现在的学校，你现在台湾高中差不多是这样。不过现在还是蛮正常的，就是前面的永远都是建中嘛，北一女嘛，中山女高啊。 可是建中的人真的很聪明啊。 建中是男校啊，还有成功高中，对，那些人是顶端啊，没办法。 可是我有一个前男友。有点多，他读建中出来， 然后他笨的要死，对不对？ 对， 没有， 他是一个生活，虽然读书不， 这个就是这个就不能单指所谓的就是学业学，你会读书，你能考得好，你能考出一个好成绩，不代表说就是全能性的生活像，就是假如你今天考出一个好成绩，你会考试，你会读书，不代表说你生活上就会完全的应用。就像有些人看了一大堆的英文，然后可是还是不会讲，还是不会写。然后换作你这个不知道第几任男友的例子来讲的话，他可能强在于他会读书，他会背，他基本上什么都很了解，可是他对于生活就是一窍不通，他不会运用，他可能就是不会运用，懂吗？或许也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就是 很长欸，他。 对啊，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只会读书只会考试，他就是考试机器啊，他基本上目的就只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然后让父母觉得，然后就没事了，然后生活上一切打理可能都是他爸妈帮他搞的，然后有一些事情不像我们，有些事情都要我们自己单干，然后也不能就是所谓的予取予求，就跟爸妈予取予求这样。 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很想不通，就是他后面喜欢上一个女生，可是他在跟这个女生讲话的同时啊，就是他们在连麦的同时，然后那女生还去跟其他男生讲说，就是小宝贝你怎么啦？小宝贝你需要人家陪你静静吗？然后又叫另外一个就是有女朋友的人，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这样讲出来好丢脸啊！就是我很不想学他，就是说什么哥哥有空吗之类的。然后我的那个前男友就晕他晕的要死。然后他讲出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是朋友嘛，那个女生在抓的那三个男生都是他们就是同一个 玩 具一起玩的朋友。 没错，就是所谓的公主随便抓几个。 可是他说哥哥需要就是陪你一些静静的那个哥哥就跟他讲说不用让我一个人，然后他叫另外一个有女朋友的哥哥的时候，他女朋友就在旁边气得半死。对，而且他明明知道就是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也在同一个语音群，然后但他还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有一次就趁那个女生不在的时候跟我前男友说，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跟你讲，然后就有贴一些对话记录给他，然后可是那男生还是本来前男友还是持续就是跟想要跟他继续这样子，然后 而且就是他们在谈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那女生还有出去，然后跟别人发生一些性行为，他都知道。 书豪，给他一个赞，林书豪，书豪下去刚好，导战帮高歌离席。 我们就问他，就说：“那你明明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他说：“我以为我可以用爱感化他。”然后我就 ：“What the fuck? Are you kidding?” 你说英雄联盟里面的进化吗？F 键按下去进化，一切的都没关系了。你已经最干净了。 他觉得他能用爱感化他，虽然一时可能没有办法，但一定有一天会感化他。然后我就想说，你是很读建中吗？ 没有。所以我就跟你讲，建中不一定就是所谓的建中，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建中就是读书一定很猛，就是考试那些都很猛。像有些也是聪明人，可能读建中，然后完全没读书，然后真的要生出一个成绩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看的成绩。可是这就有点两回事，你知道吗？就是读书是读书，生活上是生活上，然后生活上又可以扯到很更多的事情，像是感情方面，然后或是理财方面啊之类的，有的没的。那可能建中这个可能能力值就是读书点满，然后情商那些全部都是只有 两点。 一到两点，就有点类似 RPG 这样，有点类似 RPG， 没办法，人家就点满。然后我们一般人可能读书大概五到六，甚至运气好在七。可是我们可能其他就有分配到，可能我们情商可能就四到六，然后我们可能其他别的东西理财也有可能三，也有可能二，不知道，随便啦，反正就是。就是所谓的高学历，就是以现在台湾角度的高学历，只是就是读好学校那些都只是基本上都只是看完书，然后你愿意背，然后你愿意看，你能了解，然后你考试顺利的写出来，你过了你就过了，就这样，不就只是那一个领域你比较精通，不代表说你全部就会跟着精通。我知道学校教的就是可能怎么教你做人啊，可能怎么教你读书啊，教你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什么一加一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然后之类的。 这是生存技能吗？ 算数应该算吧。你以后买东西，难道连一加一都不会怎么办？那、啊、如果你要买两罐二九加二九的话，等于多少你都不知道，不就完蛋了？ 100块减到2块，98块。 哦，对，差不多也可以啊。反正这也是算数啊。可是就是，后面的普通高中，就可能国中教完的国中数学，可能教完的那些就。 你刚是说二九还是四九？ 二九加二九。 哦，我想成四九加四九。 两罐可乐，两罐碳酸。 可乐这么便宜吗？ 可没有，最近涨价了30，应该30了，我记得。 这是60块。 这也是60，对吧、啊？没有，就只是跟你讲个例子而已，就是其实我们真正生活上，如果不是专科，如果你不是什么如果你不是什么研究生或是什么研究员，就是去专门那一科的领域，或是去当老师之类的，基本上你高中应该说国中之后，国三、国二之后学的一些知识，都只出社会之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都只能拿来卖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啊，为什么台北的路那么平啊？因为台北是平地。为什么台中那么大？因为台中是平地。 台北不是盆地吗？ 抱歉，盆地口误，盆地。台中是盆地，台北是盆地。 台中是盆地吗？ 台中是盆地啊。 埔里才是盆地吧？ 我不知道，反正我昨天去台中的时候，我才知道台中是盆地这件事情。 哦、 对，就基本上，你知道这些人干嘛？你又不是地质学家，你又不是炎亚纶。 我们现在要消费另外一个人了吗？ 没有。我们那在 ，OK，Sorry，Sorry，Sorry， 要被告。我们不是地质学家，然后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所接触的领域，你说你从事媒体工作嘛，对不对？啊，请问你从事媒体工作的时候，你会突然讲一下，哎、欸，你知道我们拍片这地方其实是个高地吗？我觉得在这边拍的话，湿气可能会比较重。他妈的， 马上 导演直接先呛你一拳 了，把他丢下去。 对，告 高低就高低就送你下去了，他妈的，不好好拍片给我在那边，在那边给我 直接把他丢下去， 对，把他把你丢下去，不然就领500给我下去了，操，对吧、啊？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在那边拍，你在那边当。你在那边on袋子，然后突然就直接讲说，哎、欸，你知道吗？其实on这袋子的时候，你知道后面的原理吗？那个袋子其实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明？他妈的，可不可以先请这个人先出去啊？拜托，我们现在在工作，我们现在 三十隔一秒， 我们现在，我现在忙得焦头烂额。 导播现在这一只袋子，它最后是1秒29格。 我们现在忙，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焦头，忙得焦头烂额，然后线上又有好几万个人在观看这个新闻，然后你跟我讲说这胶带，这个on的袋子的原理是什么东西？他妈的，可不可以先出去？这先请你出去，拜托你。 就是play按下去。真的、啊，我们上带完之后，导播就说若我们就按play，我们是没有感情的play工具， 就直接 啪。对，而且你还有，就是有些人的手势还会这样啪，然后手就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这么艺术的吗？他就这样啪，然后 那你下次让麦子就这样， 我直接跳起来转两圈，然后 roll， 哈哈哈哈哈哈，忘记掉了，好笑， 直接这样， 直接 roll 下去，然后等一下我放。让它跑出来，507意外。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在清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动作，就是我没有发现，但是它有一个按钮就是全清嘛，我按下去之后，我手会这样子起来。然后我想说，怎样？我是麒麟王是不是？下一秒就会有人。 你说你有拍那个吗？ 这样子，反正。因为他，你要先两只手，你要先按这边，然后再按这边，然后可是我很懒，我就是手会这样子，然后我会先贴上去之后，然后要把它全清的时候，我手就会这样起来，然后我就想说，我有一次起来的时候，我想，什么东西？ 你是被电到是不是？ 我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吗？ 他妈是被电到， 想说。什么鬼东西啊 感觉个白痴 像是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子去拍，然后有些人就是放在上面，然后就直接按下去，然后有些人还会有些人会很大力的就是这样子拍下去，然后我想说大师跟机器有什么仇吗？反正就是有时候看他们那些动作就 啊杀你了，今天直接按下去了，没错啦，老子工作已经够苦了， 拍下去 赞了， 隔壁邻居太吵，小孩欠打， 太爽了，哦，算了，人生 刚刚吃很饱， 没错，全部都给我大力按下去，把你的机器，难怪机器会那么容易坏掉，就是你这些媒体， 难怪我们的那个主语权坏掉了， 这就是你的媒体， 每个人都拍很大力， 这就是你的媒体出现的问题，他喵的， 啪，大力打下去。 真的、欸，越拍越爽、欸，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的动作， 完全没有要回到重点。然后就，刚刚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女生，她好像后来就是那群人去追查，才发现那女生好像就是惯犯，她就是很喜欢大撒渔网。 你说当真正的海王是不是？ 她比我还海， 厉害。 他根本就是海霸王， 七五，干你，好烂哦！可是好笑。 我现在海霸王都会想到蔡文他们家那一间海霸王，反正他超海，他什么人都可以撩， 什么人都可以撩得到。 对，而且他明明就不喜欢我前男友，可是他就是一直吊着他。就是有时候会给他一些施一些小恩小惠，然后他就会哦，这女的还是在意我的，好晕晕死了。 你所以你说他有什么他有什么系统之类的？你说他有一个大渔网，然后嘞， 他就是一个很爱撒渔网的一个妹妹吗？他感觉很老练，不过这个女生的故事我想要等下一次再讲。因为他的故事有点太长了，总是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然 不过我跟这、就是、之前我跟这个男生就是其实我们分手没有分得很好，因为我当时就其实我就是很怕，所以我当时跟他分手没有分得很好，而且事后就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他因为跟这女生在一起，然后他有到我的 他有到我的 IG 底下，就是我那天可能 po 我烧肉便当掉到就是我的那个烧肉掉路上的故事，然后他就会在下面回，他就在下面回我，就说假如他真正爱你的话他会回来的。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跟他讲说他只是个烧肉便当， 他只是个烧肉便当。 然后他跟我讲说，每一个烧肉便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我就气急攻心了。 然后建中生，建中生给你们参考，并不是每个建中生都可以情商那么高。 我真的气急攻心哎、欸！我就，然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就在下面留言，就说，假如每个烧肉便当的都不太一样的话，那你可能要担心这间公司的品管是怎样啊？肚子很饿是不是？ 所以就这件事情，然后他基本上被渔网捞走之后， 他还有在我的 IG 下留言，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担心他在下面继续在那边跟我五四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那篇后面的刑法一篇文下面我就留言就说。最好不要在我的留言下恶心我，要不然的话我就只不要，我就让你知道，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 你 根本就不是什么颜色，你就是绿色的颜色啦。 你就只是只会读书的人，你什么料都没有。 我就只是想就是说他是绿绿的颜色， 绿绿的颜色。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他就把那个烧肉那一篇，就是下面留的，就是假如他真正爱你，他就会回来的那个东西删掉，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 IG 底下了。而且就是他的 IG 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念旧到就是我有点生气。他就是有一个精选动态，是我跟他的照片还是之类的，他明明就有新欢，然后他还就是留了那个东西，到底想怎样？然后他就把它删掉了。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终于把它删掉了，终于肯了，是不是？ 这人到底有什么？ 很难评论，对不对？ 这人真的是，哇、OK, cool, yeah, 你知道吗？就 pretty cool. He's better than me. 他比我棒，他做人比较成功。对，他读建中，对，读建中的一定大家都这样的吧？胜利。 我表妹读那个什么？中工哦， 中工， 然后就是台中高工，然后他们校长的格言就是穿皮鞋上台课，然后 穿皮鞋 what？ 对，然后我就说你们校长也是读书读到脑子不太 OK 对不对？ 不是，读书就是可能校长就是在教育界里面可能有所贡献，所以才会成为校长。要么就是真正的，要么就是真正的开明，就是有在用脑思考，有在跟近年轻人的思维。 我高中的， 要么就是脑袋烧坏掉。 我高中的校长就是这样子、欸，他就是因为他为了啊，那时候我们要新建图书馆，然后就有文化局的人，对，没有错，就在讲你们文化局开始嘴，就文化局的人就跑来我们学校，然后丢了几个贝壳进去，然后就说。什么？你看你们这边有文化遗址，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说你们假如要开挖的话，你们要付文化局多少钱？不然的话不给你们开挖。你们这边我们要拿来做文化遗址的什么挖掘地，要占用我们两年什么的。然后我们校长就直接跟他讲说什么，就因为那个就很明显，而且他们就说文化局当时还发一个新闻，就说我们有去学校门口进行就是激烈的抗议，然后其实现场就是一排老人家拉布条，然后拍张照散会， 不到三分钟， 直接离去， 不到三分钟，然后在媒体面前就是激烈抗争，你知道吗？ 然后 我们当时的校长就跟他讲说，钱我不会给，因为其实这个钱也不会是我们学校要自己给，是从上面拨经费下来嘛。 对啊。 然后，可是他就是他做人还蛮好，就是蛮光明的一个人。他就说钱我是不会给的，图书馆我还是要照挖，他就没有再管他们，直接挖。 老子屌你那么多，反正我要新建我就新建，我管你那么多、 啊、 学生。我今天身为一个学校的校长，你要我不这样把我眼给丢掉的话，真的太丢脸。老子不管，我直接开花。 而且我们现在图书馆盖好了，都还蛮漂亮的。 反正不要射到我头上就好，到时候不要射到我头上。 而且他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大可可以学其他的校长，就是把这件事情 压下来， 丢给 下面那一任。 对，就是因为他好像快要，就是过个半年还是多久 就可以退休了吧？ 他就要就是换去哪里更高的位置还是怎样的？然后可是他就说，但他不愿意，就是看他们这样子坑钱。对，这比那个穿皮鞋上台科还我跟你说，当时我跟我表妹就是拍照嘛，就是小朋友都爱拍照，然后我们还就是我 FB 还有一个相簿叫做穿皮鞋上台科，然后里面放的是我跟我表妹的合照，就只是为了嘴那个校长。然后事隔多年之后，因为我表妹去学校就是她说穿制服一定要穿皮鞋，然后我表妹就是穿制服穿运动鞋，然后事隔多年，我跟我表妹说：“表妹，你上台科了吗？”她就说：“没有哎、欸，但我上北科， 更好的吗？” 对，但我上北科，对，我表妹真的好优秀、啊。 Better， 真的 Better。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你又扯远了。不过就是那个烧肉，那个烧肉建中男还基本上也就没有再跟你联络，是不是？ 对啊，他也不敢。 所以你们已经进入到 We Don't Talk Anymore 了 吗？我们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所以你就是 Selena Gomez， 然后他就 Charlie 吗？还 Charlie？ 他应该配不上 Charlie Poole。 还是他是 MV 里面的路人主角？ 他是 MV 里面的 Mirror。 靠腰， 他是那面镜子，让我知道我有多棒。 然后你打算留到，你打算把这个 海霸王， 你要把海霸王的事情留到下次再讲。如果还有下次机会的话， 对，海霸王，拜拜。 所以就不用 talk anymore 这样。 对，我们等一下就要来 move。 所以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播，或者是没有播，自己去听。We don't talk anymore。 已经后面的这兄弟已经在抗议了， 对， 你太吵了， 对，那要不行了。拜拜。